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秋天的感觉一到早晚的时候会感受特别明显。如果你要是不穿一件外套呢，那你真的会觉得很冷。尤其是走在路上或者骑车，现在不是有那种小黄和小蓝吗？然后或者是也有很多骑摩托车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所以还是注意一下添衣保暖。今天晚上我们依然有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那就是你有没有过记忆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被冤枉的经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被冤枉是一件特别让人气愤的事情。那你有没有这类的经历呢？欢迎跟我来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然后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互动，也可以发图片。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欢迎大家来打卡你今天的心情日记，顺便来报个到，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在。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秋天到了哟，夏天的不美好该通通放下了。用一首特别温柔的歌曲开场，寂寞的季节，来自陶喆。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推跌，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 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来自陶喆，很温柔。刚才看到抖音，不是抖音啊，是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朋友说，像山外有山啊，还有包括斯坦福桥，都对这首歌比较喜欢。是的，非常的适合夜晚。昨天我记得跟大家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就聊起过，说现在天真的是凉了，然后呢，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浓重，晚上都需要盖棉被了。是的，因为我是一个睡觉必须要盖棉被的人，即便是夏天三伏天我也必须要盖棉被，所以呢我夏天就会过得很痛苦，那我对于这个季节的感知就会比较敏感。什么时候我可以舒舒服服的盖着棉被也能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这就说明天真的凉快了。所以我就说今天呢会有很多适合这样的一个有一点凉爽的天气的夜晚听的一些歌曲，天凉了呢，人们就会向往温暖。那今晚的歌也适合这样的调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晚的话题依然是期待着大家的互动，也同时欢迎大家来打卡，还有告诉我你正在用什么方式来收听，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请扣一，然后在车上收听的人请扣二。好了，可以在我们的三方平台进行互动。被冤枉的经历，可能小的时候会比较多，因为小孩子在一起打闹，就不小心推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但在家长在不明情况的前提下，可能会首先说自己的孩子，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孩子就会觉得很委屈，明明不是我先动的手，是他先。所以小的时候，这种被冤枉的经历会多一些。那么长大后，如果还发生被冤枉的事，多数就不是小事儿了。这份委屈又有多少人可以诉说呢？如果不能够说出口，或者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不想说，那就用歌曲来表达吧。陶晶莹，太委屈。 当他恨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 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我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你曾经说要保护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委屈又是一首经典歌曲，来自陶晶莹。委屈的事情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受了委屈可以哭，可以立刻就说出来，可以去寻找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然后呢就会觉得有人保护，这样很好，得到了别人的安慰，家人的理解，还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哄啊，好好的把宝宝哄好，哎呀我宝宝受委屈了，然后呢快来妈妈怀里，然后妈妈给做好吃的或者怎么样安慰一下，就会觉得事情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呢小孩子总是没有什么烦恼，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呢，离开了家，离开了爸妈，他们可能离你很远，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你也学会了报喜不报忧。这个时候，那你在生活当中社会当中被打磨，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可能被冤枉的次数也真的不在少数了。现在看到大家其实发现并没有太多被冤枉的这样的经历， 我会觉得还挺欣慰的，因为好像大家如果没有，那就说明过得还是很不错嘛，所以你们幸福我就很开心。看到很多的朋友今天也都是心情不错，比如说西探今天休息，此刻呢正在捧着炸鸡还有冰可乐然后再看我的直播。对，抖音视频直播正在进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小萌，基本上他是三个平台都会在的。感谢大家，也谢谢数据组的朋友们，大家一直在点赞，希望今天呢我们的赞数可以多一些。接下来继续听歌。天冷了就要听一点温暖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夏目友人帐五片尾曲，翻译过来叫做夕阳。有人看过这部动画片吗？ 抜き通り 很温暖的一首歌，翻译过来叫做夕阳，然后呢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 Aimer A-I-M-E-R，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这是一部日本的动画片《夏目友人帐》。其实这个动画片呢非常非常的治愈，而且也很有名，如果你关注二次元的话应该会比较了解。它一共出了五季，这是第五季的片尾曲。它主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以这个男主叫夏目，反正就简称夏目吧，他具体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夏目呢他有一个超能力，就是他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呢就会看到一些小精灵，或者是我们可以俗称为妖怪的存在。但是呢这些妖怪其实你会发现都各有各的可爱，然后每一个人也有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只妖也都有它的难言之隐。所以整部这样的一个动画片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呢这里面除了夏目之外，人气最高的就是一只被封印成招财猫的一只三花胖猫，娘哥三岁，就是猫老师，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吧。其实跟这部动漫讲述的有些像，我们国产也有一个动漫我强烈推荐给大家，叫做白妖谱，也是讲的每一个单元的小故事，而且呢也都是非常催泪感人。其实所谓的妖也不一定都是坏的。还是要热烈欢迎一下我们聊天室里的零零后小朋友，踩着西瓜皮去遛街。到目前为止应该今天你是唯一一个零零后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小团子没在，如果小团子在的话你们俩就是唯二的零零后了。还有一飞，他说平时也在听但是很少来聊天室互动，觉得大家都觉得晚上听歌可能是更有一种氛围感。是的，我也很喜欢。然后看到大家都在说好像今天早上早安音乐秀鱼子和郭PD聊到了深夜苦情歌单是吗，然后强烈表达了想要来午夜情歌代班的欲望。这个我觉得找机会一定要跟他们俩说一下，看看怎么安排，然后让他们充分的展现一下夜间的那种氛围。我一直觉得喜欢夜间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来吧，我也等待着你们的故事，我有好歌，请把你们的故事都拿出来。下一首歌，订单发货，也是一首老歌，这首歌送给西探，这是他为妈妈点的《偏偏喜欢你》，来自陈百强。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一天的交界这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很多人呢到了夜晚才有自己的时间，才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一些情绪，才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一个小时真的可以在一天当中占据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我们怎么能浪费它呢？当然要用好歌还有故事来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体会你的开心还有不开心。说到今晚的话题，被冤枉，也确实收到了几件被冤枉的事件哈。首先呢是抖音上面的 Raven 兔子小姐，她说的是小学时候，然后呢有一次班级里面选班干部，然后呢她和表弟的后爸的儿子，大家能捋清这个关系吗？是一个班。然后呢当时老师就是想要选他，就是想要选 Raven 来做班长，然后这个突然间这个男孩就举手说，哎，老师他偷东西，所以呢他这个品德不好，不能当班干部。当时全班都愣住了，老师也愣住了，没有说什么。然后 Raven 呢当时可能也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说什么，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可能当时还小吧。然后我说，那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因为现在都已经成年了嘛。他说没有联系，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但也就没有联系过了。幸好你们没联系，我觉得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干出污蔑别人的事情，哎，实在是品德上面有一点问题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被冤枉，然后就真的像 Raven 这样，就当时你可能就懵了，然后也忘记了反抗，忘记了解释，等到回去之后才想想，哎呀，如果我当时反驳他一下，或者如果我当时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哎，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反应啊。还有在微博上面，森吧说，那冤枉太多了，小的时候呢谁家一遭殃或者说被祸害，经常就去我家找我爸，我爸呢也是不问清怎么回事，上来就先是一顿暴打。哎，现在想想真的是太委屈了。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是理性一点啊，不要上来就动手，问清事情的原委再打也不迟。好，下面呢我们的固定盲盒赶紧出场吧。这首盲盒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猜，拼手速吧。 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夜的时分被一个梦给拆穿，没忘记那个人，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有泪又茫然。 些成长来自成人，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中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也残忍，思念让旧情有余温，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流泪又茫然。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边不安，只是那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有泪又茫然，期望有人陪伴。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这首盲盒，今晚的限定份盲盒其实也并不难猜。恭喜山外有山，这个答对了是不是？哎，佳宁，是的，出现了。生如夏花，泪落心田，棉花糖。哎呀，今天这个获得盲盒的人比较多啊，可以组成 F4 这个组合了。好，那你们就每人一份吧，就是皇帝的新衣一般的盲盒，就假装有。以后我要想想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盲盒实体化，然后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作为奖励寄给猜盲盒成功最多的人。顺其自然，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解读得很好，就是我们总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就有些人呢是说，哎呀，顺其自然吧。其实这个顺其自然，我更倾向于当你做了所有的努力之后，但是结果也许它并不如意，或者说结果你也左右不了，还未知的时候，那保持顺其自然是一种好的心态，因为你可以做到宠辱不惊。但是如果遇到困难，你并不想去探索，或者说并不想去攻克这个困难，自己不想努力，那就安慰一下自己吧，哎呀，顺其自然吧，反正该什么样就什么样。虽然说这样不好，可是呢就让我想到了一部剧的名字，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的时候真的有用。不是教大家逃避，而是夜晚的时候我们说说心里话。当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那要适当的让自己逃离一下现实，短暂的逃避还是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下喘息的机会。继续互动吧，也继续三方留言。今天呢，很多的朋友我看到基本上都是在抖音看着视频，然后一会儿呢又跑到听听的聊天室，这面还开着收音机，还忘不了在微博上来打卡。谢谢，这已经是四方互动了。辛苦啦，辛苦为午夜情歌做数据的朋友们。刚才看到00后的西瓜皮 说最大的被冤枉事件就是我的 QQ 被盗号了，被迫下线，结果女朋友却说我是不是登小号在偷撩小姐姐。哎，这真的是冤枉啊。所以这个情侣之间呢也会有很多这种误会，也不能说就是有多大的被冤枉吧，但是这样的小误会还是要及时解开哟。下一首歌放哪一个呢？这样吧，先发一份订单。订单听听看，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不需要知道。谁下的订单请签收，顺便给好评。 一个人要有多少缘分被自己牺牲，才能换一次在你身边沉沦，只为一个眼神。我不能放弃为你找到幸福的可能，其实我不会是抱着你的人，也真的不会觉得疼，对自己残忍。如果换你圆满一生，不用担心我一定奋不顾身。你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只要知道别停下，我是过客不是解答，它才是最好的目的地。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心，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你，带着我的祝福前进，擦干每个泪滴，这样我曾经的存在才有了意义。我宁可学着自己面对孤独的旅程，也不愿看你挥霍你的青春，再困住你的人。回忆的时分，只要记得我这个人，不要犹豫朝着他用力飞奔。停留，他不是我，我不苛求，和你相拥，陪你白头，你的幸福是我放手的理由。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我是过客不是解答，它才是最高的目的地。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心，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你，带着我的祝福前 这是新田的订单，不需要知道，来自韦礼安。今晚我们的歌，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歌单，如果让我打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90分，尤其是下半段。那么接下来还有几首就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歌曲，而且我发现今天大家真的都是非常走心的互动。刚才看到了大家其实都在一直聊天嘛，请叫我兔子就说，天哪，关了灯配上收音机黄色的灯听这首歌感觉美的很。但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上一首吧，顺其自然。其实夜晚我个人也是比较偏爱把大灯关掉，开一盏暖黄色灯光的这样的台灯，然后再听着属于夜间氛围的节目也好，或者是自己爱的歌曲，那种感觉很生活，就像是人间烟火。还有西瓜皮，虽然说00后，可是想了一下，真的00后现在也已经是开始步入社会，至少在大学了。他说也到了拼搏的年纪，不知不觉世界上少了一个天真无邪满怀期待的无知少年，多了一个雨中奔波期盼机会的重担小男人了。加油，这才刚刚开始，但是只要努力，未来一定不会差。生活需要烟火气，像西探他就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虽然工作学业都很忙，可是他会坚持自己做饭，喜欢逛超市，这点我也很欣赏。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如果我要是连续吃3天的外卖，我会觉得这已经不叫生活了，我就是已经没有灵魂了，我的灵魂被抽走了80%。所以呢，一定要在第4天的时候无论如何要做一次饭，因为生活真的是需要烟火，哪怕一天只能吃一顿，但是我也需要这一顿有着满满的仪式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来吧，继续下一首，我想你们会喜欢的。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把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世界万般 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声挣扎，不做挣扎。 起风了，来自吴青峰。你们喜欢这首歌吗？是的，我知道你会喜欢的。很多人在说，哎，这个因为有很多的版本，之前买辣椒饮用券那个版本我在节目当中放过不下三遍。其实那版呢确实也很好听，很有那种少年意气风发的感觉。那么青峰这个版本呢，就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一些挫折或者打击，然后呢也获得过成功，高峰低谷都经历过了，过后的一种豁达。不管哪一个版本都很棒。今晚的话题，我想用一段话来结尾吧。无需证明自己，无需多说一句，你只需要无视和继续。做事是你的原则，碎嘴是他人的权利。历史只会记得你的作品和荣誉，而不会留下一事无成者的闲言碎语。所以坚定地做你自己吧，勇敢地面对挑战，学会熬过痛苦，学会爱这个世界。没人生活不辛苦，只是有人不会去喊疼。晚安曲，我们要听这首。每到天冷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去看一部韩剧《请回答1988》，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美味的食物，浓浓的亲情让漂泊的心找回一丝柔软的烟火气。这首歌就是来自剧中的一首歌，叫做《不要担心我》。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的委屈，被冤枉，不公平，被打击，记得你的身后还有你爱你的家人，陪伴你的小宠物，还有你的爱人，你的朋友，甚至还有我和午夜情歌。今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就明晚继续吧。晚安好梦，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떠나니에게노래하세요후회없이사랑해노란말해요그대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슬픈얘기들모두그대여그대탓으로훌훌털어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함께노래합시다 합시다. 후회 없이 꿈을 꿨다 말해요. 지나간 것은 지나간 대로 그런 의미가 있죠. 우리 다 함께